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一起去上路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顾春雨的作品特辑，请听他创作的三首歌曲，由吴彦泽演唱的《火把节的欢乐》，于丽娜演唱的《泼水节的水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明月山的月亮船》。 小伙子火把下弹琴，琴弦唱出这些歌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，甜蜜的爱情白天都不讲，姑娘和小伙才点燃了火把。我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气鼓吧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心中的欢乐白天装不下，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。小伙子火把下弹琴，琴弦唱出这些歌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 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骑竹马，贼喽贼喽的贼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明月山的月亮船由宋祖英所演唱，下面请继续欣赏顾春雨所创作的歌曲，请听于丽娜演唱的象脚鼓与孔雀舞，谢琳演唱的生活啊多么美好，于丽娜演唱的乡情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顾春雨的作品专辑。顾春雨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，他生长于音乐之家，童年起较广泛地接受音乐教育，曾任乐团的演奏员、指挥兼作曲。顾春雨经常深入边寨山乡采风，从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中吸取营养，创作了一批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声乐器乐作品。接下来请欣赏于丽娜演唱的《远方的客人停一停》，雷佳演唱的《江南好》。

笑声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那花束就是献给你。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。 Oh, 爱埋进情怀，由方明所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冯瑞丽演唱的《中国农民》，于丽娜演唱的《别问我来自何方》，和宋祖英演唱的《白莲花开明月圆》。 的心为你跳荡， 白莲花开明月圆由宋祖英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的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顾春雨的作品特辑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于丽娜演唱的《彩云南》。编辑葛剑锋，主持人席琳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下次节目再会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欢迎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怀旧金曲 数字广播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妈， 我是老妈。 在这里，我要给大家推荐在我的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的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刘文正。他曾经唱过很多歌，后来被张行翻唱。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叫做《一条路》。对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把它推荐给你们。 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安。 中歌嘹亮制作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